往后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，你的生命另一半。 累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，托付野心飘向你身旁，等候没有缘由，你将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将是我唯一的爱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缺点，却依旧是很健忘。我男友说谎，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，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。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？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？别说我说谎，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我没有说谎，是爱情说谎，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。我没有说谎，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，我的心事请你全遗忘。 奈何我先寂寞，牵绊的事太多，我却期待自由，自由。漂泊可以很久，花开只一刻，我能保留除了心底温柔，除了眼中相思，却仍有岁月中消瘦，消瘦。谁懂风，谁懂梦，谁懂寂寞？我负心，我负爱，我负青春，却负不起时间承诺。你我能保留除了心底温柔，除了眼中相思，却仍有岁月中消瘦，消瘦。

说 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